食毒鬼，食毒鬼是一种很特别的鬼，他们的生命是不停循环于地狱、鬼道和人间道。他们由人间堕入地狱，再由地狱去到饿鬼道，之后又做回人，再由人落回地狱，不停地去循环，直至有一天他们放下和觉悟为止，才会停止这种循环。食毒鬼他们居住的地方通常都是一些山窿，而且不是普通的山窿，会是一些极寒或者极冻的险恶山窿。为什么会是这些山窿呢？因为极寒的山窿通常都是一些冻土之中，在这里他们可以找到一些隔远的毒气，而极热的山窿就是讲一些火山洞，这些火山洞通常也很容易找到一些硫磺的毒气，这些毒气就是他们赖以为生的食粮。话就话是食粮，其实同样也是毒药。他们虽然是吃这些毒气为生，但是绝对是没有免疫能力，日积月累不停地吸食，到最后其实他们一样是要死。想话走出去山窿出边唞下气，只要佢哋一离开嘅山窿，就会有啲唔知乜嘢嘅雀仔飞埋嚟啄佢哋对眼。就系因为咁，佢哋又要走翻入去山窿里边。生前佢哋系以毒药加害别人，以贪取其财物，所以死后就直接被打落地狱。喺地狱受完苦报，就会来到饿鬼道，成为这种食毒鬼。食毒鬼的寿命报尽之后，他又会做回人，同样是一个喜欢落毒害人的人，所以他们始终都是又要打回落地狱。如是者，地狱饿鬼人间，地狱饿鬼人间，不停不停这样穿梭。用毒的人死后做了鬼，同样都是会被毒死，所以今世见不到报应，不是代表下一世不会来。做人做鬼，好自为之啦。 电梯成日咧都话电梯撞鬼的人，好多故事咧，就算电影桥段咧，都会形容喺电梯里边咧见到鬼嘅。咁啊！你喺台灣嘅電梯見鬼啊？係咪你啊？ 唔係，係我台灣同事。 啊，佢話翻俾你聽。 係啊，係啊。 咁啊，台灣嗰部電梯好恐怖啊！ 嗰部電梯 燈光火著嘅，冇問題。 燈光火著 嘅，係 啊， 係 啊， 係啊。咁啊，佢咩鐘數喺個喺嗰部電梯撞鬼咧？ 係咩鐘數有人喺嗰度撞鬼？ 嚇！咁晚嘅電梯？ 嗰度係二號 lift。 係。 嚇！嗰度二號 lift。咁啊，其實我哋過到去之後，二號 lift 咧，通常咧都係冇乜。即係單獨入咧，就永遠都唔敢入噶啦。 嗯， 一定係一扎人咁啊衝入去，咁啊就先至會去，先至會入去用嗰個 lift 嘅咯。 係。 咁就話説咧，就係嗰個 lift 嘅時候咧，譬如因為我哋有九層啊嘛，咁啊通常咧就就會因為你咪上到去，咁你咪自己撳咯，咪中意撳幾多撳幾多樓，咪撳幾多樓啦嚇。咁啊，但係咧佢會一定會去到七樓咧，就一定會停。No matter 你有冇撳佢都好啦。他一定会停在七楼，停在七楼之后他就会打开门，他一定会数十秒才会自己关上，就算你有没有按关门掣也好，开门掣也好，那些他就一定关，一定是关的。 跟 着关完之后，你就会看到在你的后面那块镜子就会有个 男人的微笑咧，就望住你噶啦。咁你就個個都其實成棟成棟樓個個同事只要單獨搭過咧，都見到嘅。 係。 咁我哋去到嘅時候咧，我哋同事已經千叮萬囑我哋啦，唔好一個人搭二號 lift， 唔好一個人搭二號 lift。咁啊，你知道我啊唔驚啊。咁啊，係咩？男人的微笑點微笑啊？喺我睇下先咁啊。咁我就即係自己啊，真係去搭過。咁啊上過去，咁啊但係咧我搭嘅時候咧就咩事都冇發生咯，即係我個 lift 我因為我撳上九樓，佢就真係去到九樓喎，咩事都冇喎。同事就話：，你驚唔驚？你見唔見到？哇！我真係見唔到啊！跟住同事咧就有個馬來西亞嘅同事咧就話：，係咩冇啊？咁我算啦，咁我反正都要落六樓開會，咁我就落去啦，我就搭翻我架 lift 落去，咁咧。他就撞到了在七樓那裡，真的跟我們台灣同事說的是一模一樣，他真的看到那個男人的微笑在他後面， 是 的，他就很害怕，真的很害怕，他在六樓 就衝了出去，然後之後就即他 confirm 了這件事的發生其實是真的，這樣咯，咁就呢件事更加就俾我哋其他人知道咗，咁就以後呢件事就更加鬧得越兇兇。咁而家咧，我哋公司就將後面嗰塊玻璃咧就成塊拆出嚟，就變咗塊木板咯。 嗯， 咁啊就希望就係話即係唔會再有其他人見到啲乜嘢啊咁樣咯。 你的同事衝咗出去就當冇事，跟住 佢好驚，出咗去之後佢好驚， 跟住佢會。話曬俾其他同事聽， 係因為我哋成班人喺嗰度做緊，即係佢哋嗰個 position 嗰個 post 嘅人咧，就喺嗰度開緊會啊嘛。 係， 咁就佢哋就話真係有嘅，真係有嘅，真係有嘅。咁就佢見到佢真係好驚，真係好驚。咁啊就知道咗呢件事。咁啊就因為佢我哋係外國人咧，咁啊同埋台灣嘅同事就會即係。其實呢件事已經係成間公司嘅人都知㗎啦嘛。咁跟住之後，公司嘅就叫 facility 將嗰塊玻璃係封咗佢咯，攞咗塊木板，咁嘅成塊木板封咗佢咯。咁就聽講就話而家咧就少啲男人的微笑出現咯。 但係有冇話過大概有幾多少同事遇過相同經歷咧？有冇？ 我又不知道有多少同事數不到，但是我就知道這件事一講出來個個同事都知道，整間整棟整個office都知道，因為台灣有500個同事，其實這件事應該是即他們 internal 個個都知道二號 lift 就有男人的微笑，就不要自己入的。 咁啊，唔好講台灣同事，你香港同事都知啦，係咪搞到？ 係啊，我而家成個 Asia Pacific 都知啊。 係，咁樣你啊本身喺台灣公司有冇見到或者聽到咩見聞咁樣咧？ 台灣就冇，不過就聽翻香港同事又講翻我哋香港 office 咧，其實都有個朋友 又翻嚟香港呢邊。係 啊， 點樣咧？ 其實都唔止一個同事話。見到和聽到的了，不過我就沒見到啊。根據他轉述呢，就有一個同事女仔來的，她就去廁所的時候呢，因為我們那些廁所有些門呢，她是自己會掩埋的嘛。她就推開那道門，就見到一個女性在裡面，她就直覺反應就閂了門，不好意思啊，閂了道門。跟著她發覺咦不對路，我道門剛才穿過了去，咁於是佢又開翻道門睇下啦，就冇嘢嘅。 係。 咁但係跟住佢就聽到佢耳邊人喺度講：點解你會見到我嘅？咁跟住佢就嚇到廁所都唔敢去咯，又即刻走翻出嚟。因為其實我係坐 recept 嘅，咁佢即刻走出嚟就攬住我，要我陪佢去廁所咯。咁但係我再去廁所就咩都聽唔到啦。 哈哈哈！即係，但係你又好夠膽喎，陪佢入去咯。是吗？你当时你又即系咁觉得，即系觉得系 佢谂住入去及下有冇嘢？ 你觉得佢系幻觉定系？ 唔系，佢真系好惊嘅。 即系你都深信系有鬼嘅。 系啦，因为其实即系我哋叫嗰、那个灵体喺我哋公司附近嗰个灵体咧，我哋叫阿飘啦。其实我哋不嬲知阿飘喺度嘅。 咁不嬲都好多人都会叫阿飘嘅。 唔系，咁冇乜人知嘅，即系我同阿 May 自己成日讲嘅啫。 系 即系因为佢见到嘛，咁佢又话阿飘喺度啊咁样咯。 咁我哋公司有冇啲人觉得唔相信嘅话，觉得你哋喺度即系乱咁？ 所以我哋冇同佢哋讲，我哋冇同其他同事提及过呢样嘢嘅。 系。 咁只不过系嗰个同事自己见到，即系冲过嚟咁。 跟住我又諗緊，都係阿飄姐，咁唔係去陪下佢咯。咁我又順便睇下有冇嘢聽啊嘛。 哦， 又冇嘢喎。 係，咁啊呢一個就入到去，始終見唔到嘢，就係得你同事見到。咁你哋同事見到之後，以後點樣啊？去 咪去廁所咪又揾我去咗， 即係唔會諗住唔撈啊？ 誒唔會，但係一去廁所就要人陪咯。 揾人陪。 係啊。 啊、通常冇人發覺廁所是即係最中意眯埋嘅地方，就算你揾人陪啫。老實講啊，女廁唔同男廁啊，男廁都係企喺度咁樣，即係我講我講小便啊，咁樣啊，隔離有人陪下你啊，就女廁入到去，我你陪佢入去，佢都入咗去一格裏邊嘅啫。係 啊，其實佢 喺嗰格裏邊發生咩事，好難講噶。如果有、啊、真係有鬼搞，佢都喺嗰格裏邊搞。 有陣時我同佢一齊去咧，佢自己都嚇到好似褲都唔切咁樣走出去嘅。佢話聽到有人笑啊，有人同我講嘢啊，咁我就我冇聽唔到，我都喺隔離。 係 啊。 嗯，咁样诶，呢个同事仲继续喺度做啦。 有嘅有嘅有，不过少翻工咯。 吓，点解？ 少翻工 可以嘅咩？ 诶，可以可以屋企做嘢噶，我哋。 咁好嘅公司请唔请人啊？我想嚟做。 请人话你知。 唔系我讲真啊，系咪咁好做公司，我嚟做下都好啊。 因为佢哋其实就唔一定话喺公司做嘅，喺屋企做都可以嘅。 系。 咁啊，而家好少翻公司嘅。 咁样你都你份工你个 post 得唔得？ 唔得嘅，不過我就可以係咁喺度重温呢個 video 99。 你死啊！俾老闆聽到你死啊！你真係。雖然我多謝你捧我嚟場，但係都唔好咁樣講，因為俾老闆聽到咧，間接入咗我哋。 冇嘢嘅，冇嘢嘅。 係啊，冇嘢㗎。好啦，咁啊，公司嗰啲講完啦，我想將個話題咧帶一帶去另外一個地方咧，就係我知道你哋喺某一啲例如交通工具上邊咧，都會有一啲。事件發生的好像是在阿美身上面 是啊，我就會比較多的 是怎樣是什麼事件啊？ 就因為我份工很多時候都要出差的、啊、所以就會在的士啦在私家車啦在巴士啦、都會即是都會多的見到的咁、啦，譬如講咗私家車先啦，咁啊引即係我有時會翻大陸嘅，咁翻大陸嘅時候咧，咁就就有個司機就嚟接我嘅，咁啊咁佢嚟接我嘅時候咧，咁有一次咧，咁我就如是者，咁我又翻去啦，咁佢又嚟接我啦，咁啊我已經覺得，因為其實咧司機應該咧係喺我到嘅時候咧，佢就應該要去接我選嘅，咁啊佢嗰日咧就遲咗啦，咁啊唔緊要啦，你遲咗你咪遲咗咯，咁我咪喺碼頭等佢啦，咁啊佢嚟嘅時候咧，咁我就覺得即係好奇怪噶啦，我已經我做乜嘢你咁遲啊？咁佢話冇嘢，我有啲嘢做，所以遲咗啫，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咁樣。我唔緊要啦，下次唔好遲啦，因為有陣時約咗客咧就唔遲得嘅咁。咁啊，咁啊一路咁啊揸車咁啊，佢就送我翻去酒店啦咁。咁啊，跟住之後我就已經覺得好奇怪啦。我見到佢咧就嗰塊面咧就。其實喺倒後鏡嗰度，平時咧呢個司機咧會同我傾偈嘅，咁就講翻啦啊，你呢排整緊啲乜嘢啊，乜乜乜啊，咁好八卦咁啊，八下有啲乜嘢，咁佢就今次咧就冇啊，就一句説話都冇講，我覺得其實好奇怪，有咩平時你咁八卦，你一句説話都唔同我講嘅咧咁，咁我就而且我就喺倒，所以我就喺倒後鏡嗰度咧望佢，咁啊見到咧就係、是。面色佢又好蒼白咯，係蒼係青白咁嘅嘢啦。跟住之後我就意識到佢話：，唉，呢個司機佢梗係嚟嘅時候撞咗嘢啦咁樣。咁我就喺佢個後尾枕嗰度咧就寫咗條符。咁啊寫咗條符嘅時候咧，就開始見到佢咧就嘔白泡。咁嘔出嚟，好似啲魚咁樣嘔出嚟啦。跟住我就話：，喂，你同我洗埋一邊先。洗埋一邊先，跟住之後咧，佢開始就好話，我好暈啊，我有咩事，我唔知道做咩嘢啊，咁佢就開咗出咗門口，即係開咗嗰個門，出咗去嗰、那個車外邊嗰處咧就想嘔咁樣咯，咁但係其實我已經知道佢其實已經係撞咗嘢啦嘛，咁啊。咁我就為咗，我就以為佢係俾人俾上咗身嘅，咁我就再喺佢後面咧，就喺佢身度加多咗一條符，咁即刻寫一條符喺佢身個樹啦。咁佢就嘔咗堆唔知啲咩嘢出嚟啦。咁樣嘔出嚟之後咧，就 好啲，個人就會清醒咗啦。跟住就話我啲唔好意思啊，對唔住啊，點解我會咁樣？我唔知點解會咁樣噶，我接咗你啦。咁我話我係啊係啊係啊。跟住我就話你究竟下晝去咗邊度？點解會咁樣？佢就話我冇人去啊。我話咁你又冇。有冇執到啲唔應該執到嘅嘢？佢就面有難色，咁就話俾我聽，就話我頭先嚟嘅時候咧，喺碼頭咧執嗰袋嘢，仲有嗰袋嘢仲喺嗰個車尾箱嗰處。咁我就話咁你拎翻出嚟啦。咁你咩嚟㗎？咁你就唔好攞啦。咁啊，你就拎翻出嚟啦。咁啊就佢就我話佢就話我想睇下，佢就話想知道裏邊係咩嚟嘅。咁我就話你唔好睇啦，我唔覺得。其實我心裏邊係驚嘅，我唔知裏邊係啲咩嚟嘅。我話冇睇，你抌埋一邊就算數啦，咁樣。咁就等就抌咗嗰袋嘢出嚟咯，出咗架車個書咯。咁就我諗住抌咗之後就冇事啦。咁我就開車走啦。咁啊，但係咧抌咗之後咧，我就開始覺得，我就見到佢嘅身邊嗰、那個即係、就是、乘客位嗰處咧坐咗個人。跟住我，唉，我话大剂咯，死啊，点搞咧？点会多咗个人嘅咧？咁啊，跟住之后我就话，跟住之后我话，唉，都唔知点算。我仲记得嗰阵时，我哋系过紧虎门嗰条桥噶，即系过虎门嗰条桥。咁啊，我话阿叔台，你咩事啊？你做乜上架车啊？跟住佢另转面同我讲。你哋做乜抌咗我袋嘢？做乜抌咗我袋嘢？跟住我话：我边度抌你袋嘢啊？冇。佢系头先你抌咗喺桥口嗰袋嘢就系我噶啦。咁样咁啊，跟住之后我就冇办法啦。我都话同司机讲：翻转头，翻转头搵翻嗰袋嘢，即系搵翻嗰袋嘢。我话嗱。你袋嘢就喺度啦，而且咧，跟住我就喺個袋度就攞啲碎銀出嗱嗱，我俾埋錢你，你唔好跟住我啦嚇，亦都唔好跟住呢個司機。咁你就喺度啦嚇，你就喺度等車啦，你就喺度等車啦。咁啊數咗唔幾多啲散紙咁樣就抌咗喺度咯。咁跟住之後咧，仲同個司機，我仲記得當時同個司機講咗點咗三支煙，就擺咗喺嗰度。我話嗱，有得食，有錢。你唔好跟住我，你千祈唔好跟住我。跟住之後就 settle 咗呢件事咯。咁我話嗱，我你個袋我亦都唔會打開佢，我亦都唔想知道裏邊係乜嘢。係啦。咁跟住之後，好衰唔衰咧？我嗰頭同佢講，個司機就打開咗個袋。打開個袋裏邊咧，原來咧係一啲衫啦、褲啦、鞋襪嚟嘅，係啲衫褲鞋襪嚟嘅。但係咧睇落去咧，我就覺得係似人哋。即係要拎去俾先人嗰啲，因為其實我見到有啲嗰啲叫金紙錢喺度，咁我就唉，即係我話真係唔好意思，跟住打開咗，既然都打開咗啦，咁我仲叫閂埋係咩？咪走咯，跟住之後咪嗱嗱聲嘅，跟住嗱攞多啲去洗啦，跟住我另一個諗帶住個司機去走，咁啊。翻到去嘅時候，咁我就即係喺個司機嗰度就同佢寫一條符啦。我話咁，即係講將成件事情就話翻俾佢聽，就發生咁嘅事情。咁你就以後就唔好再去執嘢啦。Anyway， 你乜嘢都唔好執啦。咁 so far 直家就冇聽講就冇事咯，聽講就係冇事咯。就係咁樣。係 咁啊。即係呢個冇辦法嘅，因為有陣時我哋成日聽到哇，好多人咧都喺街邊咧執咗嘢翻嚟咧，嗰啲嘢咧就累咗佢嘅嚇，乜嘢都有嘅，尤其是越古舊嘅嘢啊，有陣時哇，我執到部相機喎，哇相機呢啲好邪噶嘛，唔知影過啲乜嘢噶嘛嚇，咁其實呢個故事好簡單嘅，帶咗一個信息出嚟咧，就話喂街邊嘢真係唔好亂咁執。大家睇過先啦，尤其是一啲值錢嘅嘢咧，你執咗咧就千祈都唔好起個貪念咯。你執咗都送去差館咯，嚇，反而做一件好事咯，嚇。咁有機會過咗一段時間冇人認領你噶嘛，都係咁樣。當然啦，我哋希望如果嗰啲同靈體冇關嘅嚇，嗰啲失物咧就可以俾翻個物主啦。如果係同一啲靈體有關嘅，咁亦都冇攞到佢，亦都冇辦，亦都冇涉足到佢咯。呢個咧就係喺架車上面發生啦，大陸啊。咁啊其他有冇試過坐車亦都遇到呢啲咁樣嘅 case 噶？ 坐巴士啦，記唔記得有一次 段 有一個意外咧，就係、是屯門公路有架巴士咧，咪中咗落去橋底嘅。 記得記得記得，係啊係啊。 咁啊嗰次咧，其實嗰一晚 好多年前咯，呢、這個 好多年前啦。其實嗰一晚咧，我仲記得我係喺日本翻，係咪日本咧？唔係，我係喺美國翻嚟。喺美國翻嚟嘅時候，咁啊翻到嚟香港咧十點幾噶啦。咁啊，其實我唔知道呢，我唔知道有呢個意外。咁我一路咁搭巴士翻屋企啦。咁我架車就去到即係嗰個位，嗰、那個叫做咩位？嗰、那個咩橋啊？由機場出翻去大欖隧道嗰條橋嗰度啦。咁我就 個汀九橋。 啊 ，OK， 咁啊，其實我已經覺得我已經過到去嘅時候，我都覺得啊，點解咁得意嘅咧？咁即係煙霧迷蒙嘅，點解？即係咁，即係咁嗰個環境係唔舒服嘅。跟住之後咧，我就覺跟住之後我就睇到窗啦，因為我喺個窗嗰度啦嘛，就有人敲窗，出邊有人敲窗。其實因為我都會成日睇到嘅，咁啊。望到出面有人敲窗咯，咁唔係一個咯，係好多個出面敲窗。敲窗敲窗，咁啊敲個咩事啊？做咩即係敲咩窗啊？咁啊，咁啊唔知發生咩事。其實我翻到嚟嘅時候咧，其實下面咧嗰度咧係，其實我係望得到，即係我喺我左手邊呢邊啦，係望到右手邊嗰度咧，下面咧係好多燈嘅。但是我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即是做什麼事，那就只知道是即是有很多靈體在敲窗、敲窗、叫進來。那我那段時間我就沒有理到啦，沒有理到的時候，那我就回一路那就回家咯，沿著條路那我就回家咯。那我回到家的時候先看電視，才知道原來那朝早的就中了一輛車下去，中了一輛車下去，這樣就原來那些呢就是就是那些靈體就叫你的車，就是叫他走，帶他走，這樣的意思。 就是敲窗，我想知道那個情景而已，你見到很多靈體在敲窗，那個形態是怎樣呢？你看到他敲找什麼敲，找手敲啊，怎樣敲 法？那樣敲，那樣敲，那樣敲，那樣敲，那樣敲，那樣敲。 其實都是那句，看不看到眼耳口鼻的呢？ 看到，看到。 很清晰的。 很清晰的，我是看到的。 有男有女？ 有男有女的。 是。 是啊。 你見到啦，其他乘客當然見不到啦。你因為你見慣了，覺得你都是不理會的啦，是不 是？是啊，因為我都不知道做什麼。是啦，我不知道他做什么，我只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么得意的呢？就是这么突然间有这么多灵体在敲窗的呢，就是为什么会敲窗？其实我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 你不知道有一单车祸发生了。 是啦，我是不知道的。那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么多东西在敲窗？我说难道还是什么鬼子这样定是什么东西？我就没有理他的。那通常这些东西我们就不会理，不会多事的。不会多事去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那些就不会。 你自己认为他们敲窗的目的是想做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 你个人认为 我觉得其实如果我真的可以带到他走离开那个现场的话，他们可以立刻走咯。 No matter 究竟那辆车究竟是不是合不合他们、是不是他们要原先搭那辆车都好，总之他是车他就去敲，因为他们想离开那个现场嘛。那现在这样想应该他们是中阴身咯。 是咁會唔會佢根本唔知道自己死咗呢？如果你覺得佢中陰身， 我覺得佢哋 同埋交通意外嘅嘢咧，係通常都好突然噶嘛。喺一個咁突然嘅情況之下，唔知道自己死咗，跟住嗱，我又有一個假設咧，即係話會唔會就係話佢哋根本學你話齋，佢係中陰身，佢根本唔知道自己死咗，就係、是、發現自己架車可能即係喺佢感覺上面架車拋流。跟住咧，見到有第二架巴士經過，通常咧，你壞巴士，大家有機會試過。壞巴士咪通常落曬車，等第二架喺後面嚟咪上車嘅。會唔會佢哋根本唔知道自己死咗咧？架巴士炒咗，跟住咧見到以為自己架巴士壞咗啦。第二架巴士嚟到啊，架巴士嚟到時間有車喎。咦？點解唔停㗎？咪敲你架車咯？喂，司機停車，我哋要上車咁樣嚇。不過你好似喺上層。 我在那條橋那裡咯。 你不是，你是上層下層，你自己 上層是 咯，這樣又難度高一點的。如果我自己當我自己 是一個不知道自己死了中陰身、我敲你的窗底敲下層，如果我敲得上層，我都知道自己不妥，為什麼會凌空上去的、都會覺得自己不妥的這樣、但我們都沒辦法了，有些考究不到了，究竟是中陰身還是、是其他的游魂野鬼啊！啊，趁住呢个时候，咦，有大型的意外发生咗啊，顺便走出嚟睇下有冇啲咩机会可以揾得到啦、我哋真系唔知啦。但系呢一个咧就系、阿 May 咧当日喺呢个车祸嗰个经历啦。跟住我哋翻嚟再分享其他唔同嘅经历。 呢一班咧，即係同黨嚇，咁樣去虐待一個啊女仔啦，凌虐一個女仔。 記唔記得佢哋做過啲咩咧？ 佢哋將啲豉油、生油同埋辣椒油撈埋一齊，跟住逼我飲。 仲有咧？ 仲有逼我食阿芳啲大便啊！好臭啊！ 鄭官師傅又有很多不同的、這個、關於西藏的秘密要說要爆、 其實呢當時對上個大寶法王走的時候呢是已經講落有幾樣東西、但是很奇怪的、在整個尋找所謂轉世靈童的過程當中呢、就會有一隊使團的就知道裡面當中可能有一個細路哥就會是新的一個大寶法王、然後再要找到他再要找他試、通常找他試呢就是看你身上高有沒有一些前世今生的痕跡，但是最奇妙的地方呢以前試過的了，就是一個凌波車 split 做兩個或者三個、再有機會再分、再分了出來、因為你發現原來兩三個小朋友都同樣找到的、證明這幾個都會是。 今晚我們的題目就叫做、鬼陪你去旅行， 其中去了一個、地方新加坡東海岸嗰個位置， 哦，食海鮮嗰度。 嗰個地方你有印象係有一個停車場嘅。話說咧，嗰度咧就係 N 年前啦，佢哋形容就話 N 年前發生咗一個、意外。就有一個女士係喺嗰度難產死咗嘅。 咁個靈體對你做啲咩？ 冇啊，其實佢只係一路喊咯。 對住邊度喊？ 對住個海。 對住海，你有冇嘗試走去佢前邊咧？ 有。其實我一路走前面他都仍然是背面，是 即是你一直想著 去前面望一望他的樣 子， 你發現他又在你前面的， 是啦是啦是啦是啦， 仍然找到背脊得 罪，是啦是啦。 www.radio99.tv 一網打盡，十點半時段暗黑組合，無夜無知，269元三個月，花家姐、肥蘇、鬼故王、艾烈力晚晚陪住你。 電梯啦、巴士啦、就呢個洗手間啦、酒店啊呢啲咧，都係通常、最多人要議論有靈體嘅地方啦。咁仲有一個地方咧，都好多人咧都會講嘅，就係呢一個醫院啦。卡米係咪有個醫院故事同我哋分享？ 係，其實就唔係我親身經歷嘅，係咁就係我同事，因為我哋我哋做藥啦，咁經常都要出入醫院嘅。咁我哋有一 team 嘅同事咧，其實就會係專係要落醫院嗰度同啲醫生啊傾偈，同埋攞啲病人嘅 data 翻去嘅。咁呢件事咧，其實就係發生喺2012年。咁我哋有個幾靚女嘅後生嘅女同事， 都係話係上個月開始，但係呢件事嗰個人。 係啦，即係我哋其實 day back 翻咧，就呢件事源咧，就其實係發生喺2012年嘅。 係。 係啦，咁首先我講下我哋點解會知道有呢件事啦。咁就係呢個後生嘅女同事咧，佢就呢近呢一年到啦，身體好差。 嗯。 是差到怎樣呢？其實他是很年輕，我想二十多歲了、 嗯、 但是他身體已經差到是、心跳隨時會停的， 是 即是他本身是正常的、 嗯、 突然間身體很差，看極中醫西醫都不得、 嗯、 他是要出入去 ICU 的、 嗯、 已經是病到這樣的。如果你看到他呢，你覺得他其實人都是好像飄緊這樣的了、 嗯、 是很即是很薄，你覺得他人很薄的、 嗯 其實都不是他跟我們說的，是他一個好朋友，即是我另一個同事，就見到他情況真的很不妥、啊、那他開始、即懷疑會不會是有其他原因令到他這樣呢，那 就找 May 談。那 May 見到他的氣場這麼差呢，就懷疑他可能都是跟靈體有關、啊、那於是就、即一直跟他去、跟查。 我哋初初我哋冇覺得佢係同靈體有關嘅。 我初初睇中醫先嘅。 係啦，我哋叫咗佢睇中醫嘅。 合理啊，大家都反思， 一定要做科學嗰 邊。係啦，冇錯，用呢個方向諗咗先，先再諗靈體啱。 咁但跟住都係發覺，咦？好似因為佢哋 sense 到噶嘛，咁佢哋 sense 到，唔係喎，有啲唔對路喎。 嗯。 咁跟住我哋公司其實另外有個同事咧，佢係佢學佛嘅。 嗯。 即係佢又唔係話學佛，佢係學佛嘅啫。但是连他都 sense 到这个女同事是有些问题的。 那个同事是由那个男仔的同事是有宿世通的。 嗯， 就是他可以看到你、上一世是怎么死的，是宿世通的。 是的，就是这个是他天生的能力的、 嗯、 因为他没有修法那些嘛。 嗯， 那他、就去，就可能他有八卦，或者其实他是热心想帮这个女同事，就跟他去即可能去那些叫什么交感啦，交感下看看他到底发生什么事。咁就揾到個源頭咧，其實就追翻去2012年。咁呢個2012年咧，這個女同事落去醫院嘅時候咧，就醫院其實好多 lift 噶嘛。咁、 嗯、 有一部 lift 咧，我哋叫三號 lift 啦。三號 lift 其實就係殮房嗰度咧，就上醫院嘅。一般人都知道唔會搭噶啦，即其實都好多人話見到有啲靈體喺嗰度嘅。咁但我哋嗰個女同事，因為又後生啦，同埋又貪方便啦，可能嗰下、 嗯、 就搭咗一部 lift。而喺嗰個 lift 嗰個咁啱嗰陣時咧，就有一個因為交通意外就俾即係我同事形容就係交通意外撞咗出嚟嘅中音身。其實佢係唔知道自己死咗嘅、 嗯， 即係佢俾人一嘢撞咗出嚟。咁、嗯、其實佢都未意識到自己已經死咗噶啦，就喺個 lift 嗰度就咁啱見到我個女同事。就覺得即係中意佢啦嚇，咁就由嗰陣時開始咧，就跟住我個女同事啦。咁、 嗯、 所以自此之後咧，我個女同事就開始身體唔好啦、 嗯， 病啦，攰奶奶啦，冇精神啦。即係你見到佢咧，個人係好謝嘅， 係 係啦。咁就情況就壞到咧，佢夜晚咧，其實我女同事已經弱到一個點，就係佢其實夜晚自己都見到佢嘅。他会看到有个人影站在他的床旁边，即是他看不到样子。他其实也寻求过、另外一些法科师傅帮助。法科师傅当时是给了一条符，是吗？还是给了一串铜钱，不知道，忘记了什么，总之给了一些法器他。但他说他只要一带那个法器，他直接看到个灵体的真身，他就更加害怕、 嗯、 所以他就不要了，他就将那个法器就俾翻嗰個法科師傅，佢話：哎，我好驚啊，我唔想見到佢啊、 嗯， 就俾翻佢，就唔肯接受治療啦，即係。咁去到我哋話真係唔得啦，因為阿 May 有學法啦，同埋我另外嗰個同事、 嗯、 其實佢本身即係有呢啲咁嘅能力啦。佢哋見到咧，其實夜晚咧嗰、那個男性嘅靈體咧係會喺佢張牀上面咧。是咁樣摸佢背脊嘅， 摸佢啊， 咁樣摸佢背脊嘅， 係咁啊，由頭係 啦，即係掃，所以我個女同事成日都形容話：，我夜晚瞓覺好凍啊，即係唔知點解好凍，永遠就好凍啦。咁就係佢哋就會見到係因為佢就不斷喺後邊即係咁樣掃佢背脊，即係好温柔咁樣掃佢背脊啦。 咁其實佢哋之後嘗試同嗰個靈體咧去做一個溝通， 係。 咁、那個靈體就話我中意呢個女仔啊，我想佢嚟陪我噶。 嗯。 咁所以我個女同事就身體好差，一路好差。其實佢嗰陣時咧，我哋可以講個情況係壞到咧，佢都差唔多死噶啦。佢係隨時，因為醫生已經要佢食嗰啲心臟藥嘅，因為佢心跳隨時係暴快，可能二百幾，一係咧就可能暴慢，可能六十幾咁樣，即係好唔正常嘅。佢已經係可能要去又要覆診啊、深切治療部啊、成啊咁樣噶啦，即係可能行快啲都會掛低嗰啲嚟嘅。 嗯。 咁但係跟住我哋就即係揾到個源頭啦，即係後邊有個男性靈體喺度跟住佢。咁佢哋嘗試交感完之後咧，咁佢哋有想去超度嗰個靈體嘅，就話其實你即係2012年嘅時候已經意外，其實就即係已經離世噶啦。不如我哋即係回向啲經文俾你啊，等你去即係輪迴啦咁樣。但係佢係拒絕嘅、而且嗰個靈體咧係火。發火，即係佢覺得，我都就嚟成功啦、即係個女仔都約到咁樣啦，我都就嚟成功啦。但係你哋而家即係出嚟做嫁娘，搞到又同佢睇中醫又成，咁佢就好火。佢就即係因為我哋個男同事咧就念經回向俾佢嘅時候咧，佢唔接受，佢甚至咧去揾我哋嗰個男同事咧，即係找佢晦氣。咁我男同事咧係即時咧又。他說喉嚨好像被火燒一樣，被火燒啦，跟住大病啦，連續病了都有一段時間的了。但我男同事他真的好人來的，他都 不斷繼續堅持回向給他，還有即是因為他發火了嘛，那阿妹就又出手了，他就即可能 他都有回向給他啦，還有跟住他就又落了一些咒去將個靈體呢困住咗，即系困住佢，等到佢唔可以黐住女同事，咁我女同事咪有啲喘息嘅机会咯，咁佢咪可以慢慢好转翻咯，系咯，咁跟住到最后咧，那个灵体可能因为佢都冇办法啦，即系恶你又唔夹人恶，咁佢都要接受现实啦，之后就好啦，佢就开始接受咗佢哋念经回向啊，即系呢个方案啦，咁跟住佢而家都走咗啦，系嘛？ 佢只不過離開 咗，係冇黐住女同事啦。 係啦，離開咗個女同事咯。但係就以我 sense 到咧，就應佢應該都係喺間房嘅出邊嗰啲樹嗰度咯。因為我女同事嗰間房出邊咧係有多樹嘅，我就覺得佢係喺嗰啲樹嗰度咯。即係只不過就係佢唔可以喺我嗰、那個女同事嘅周圍，因為我向嗰個女同事嗰度落咗個咒，咁、就保護佢嘅咁。 係，係，佢問題就係呢、這個佢自己唔知道自己死咗嘅，佢中意咗呢個女同事。咁呢個佢所謂中意佢咁，緊一個原因，一個過程㗎。佢係咪你話佢彈出嚟？他不知道自己死了，就彈出來，一彈出來那一刻他發現了喜歡他，那他其實是他為什麼一彈出來會見到他先，即我就想知道這一點是不是他們之間有什麼因緣的存在呢，即不是那麼簡單呢，會不會我們漏了一些東 西呢，因為呢其實這件事呢是另外那個男同事，即我有認識得蘇世通的同事呢，就是即係佢會 sense 到出嚟嘅，咁佢就 sense 到嗰個男仔，就係因為個交通意外咁就彈出嚟啦。彈出嚟之後咧，咁佢就徘徊咗喺嗰個醫院嗰個殓房外圍嘅。咁啊就佢其實咧就係佢唔知點樣算，我哋諗緊嘅佢唔知點樣算，但係只不過就係佢同緊見到我個同事，咁我的同事又即係其實係弱啲嘅，其實佢嗰個靈咧係即係佢自己本身嘅氣場咧係弱啲嘅，咁啊只不過就係佢哋喺個 lift 嗰度見到嘅時候，可能即係見到佢氣場弱，咁啊梗係跟得到就跟，因為佢走唔到出嚟噶啦嘛，咁咪冇跟住佢咯，咁啊可能久而久之佢就會即係佢又覺得啊呢、這個都幾好啊，呢、這個女仔都唔錯啊，樣又唔差咁樣，咁就一路咁跟住佢嘅啫。 但係點解佢會喺殓房出現咧？呢個女仔？ 因為咧，其實咧，我哋啲同事，其實咧唔應該係要行嗰條嗰架 lift 嘅，因為佢咧佢走 shortcut， 佢走捷徑，咁嗰個 lift 咧上去嗰個 office 咧就係最近嘅。佢應該就走大堂個 lift， 又係咧就要兜個圈先可以去到嗰個 office 嘅。但如果我哋行練房個 lift 上去嘅咧，咁咧上到去之後咧就係到就到佢哋嗰個 office 噶啦。咁所以佢就好多時候咧，同事咧佢哋就會就懶行。咁就行咗嗰樹，就由三號 lift 連房嗰 lift 嗰度就上面樓上咯。咁就咁啱就喺嗰個 lift 嗰度撞到咯。 呢、這個都係因緣關係啦，嚇、無端端去走咗去嗰部 lift 咁樣先會撞得到嘅啫。 嗰度 好多嘢都係整定嘅。係 啊，我哋講咗話，即係嗰個 lift 唔好，即係我哋自己 internal 都知嘅，唔好搭嗰個 lift。但係你知啲後生女咧，邊處會同你講話神啊鬼啊，而家撞咗啦，佢就信啦咁咯。 咁啊，叫做離開咗佢啦，離開咗佢嗱。雖然件事冇認真係真係解決咗啦，離開咗佢。咁呢位女仔而家就正常啦，冇事啦，係咪？ 身 體 健康好多 好多， 健翻 個人。 但佢應該都有一個陰影喺度㗎。如果成件事，如果佢自己有冇斷過片咧？成個過程佢知唔知嘅？ 佢知， 即係冇斷過片嘅啦。 冇， 因為有時斷過片仲好嘛，冇斷過片嘅仲記得件事，哇！猶有餘悸，有成個心裏邊都係啊，仲係感覺到嗰個咁樣 case 喺度，都會好驚噶嘛，係啊。好，咁樣佢你幫咗佢，咁樣有冇話喂？你而家幫佢做呢樣嘢封住咗，可以維持幾耐先？有冇 expire day 嘅先？ 冇嘅， 係咁樣啊。但係你又覺得佢那個靈體仍然在他家出面，有沒有想過方法去徹底解決這件事呢？ 其實我們有想過去超度他的我們那個男同事呢，其實他現在每晚都在做回向這件事的。他說，因為他就說等他搞，即是他去搞餘下的事 情， 他就去做回向啊，這樣咯。應該就係佢整緊嘅啦，呢啲咁。 都希望佢可以早啲得到超度啦，去佢應該去嘅地方啦。亦都希望嗰位叫做俾靈體騷擾嘅同事可以我心唔好再諗住呢啲嘢啦。一路可以有機會即係唔係有機會有一個重新俾佢面對翻嗰、那個呢件事嗰、那個嗰、那個情況，等佢唔好再記住一啲咁唔開心啊、咁恐怖嘅嘢啦。因為其實撞鬼咧，唔係個個人咧，喂，好似你哋咁樣見完就算冇嘢，有啲人咧見完一次之後，佢可能咧，哇，我心一路諗住十年又咁諗，廿年又咁諗，其實都係一種不停重複嘅痛苦嚟嘅呢一種啊。咁啊，希望佢哋早日冇事啦，嚇。跟住係咪仲有一個故事同我哋分享咧？ 其實可以講翻我媽媽嘅，係啦。咁我媽媽已經走咗噶啦。佢走嘅時候，因為其實佢留嚟都留嚟咗成四五個鐘先走嘅咁。我咧就其實我睇到我媽咪究竟，即係我媽咪由佢個身體嗰度。即係出嚟咧，其實係好辛苦啊！其實佢好辛苦啊。咁咧就唔知做啲，即係當時即係我自己都好亂，我都唔知道自己可以做啲乜嘢。咁就就有個師傅就俾咗個啲叫做咩沙啊，唔記得咗啦，擺喺個額頭嗰處。 金剛沙。 係啦，金剛沙係啦。咁就擺咗喺嗰度咯。跟住之後我就。即係見到我媽咪就即係飄，即係喺個身體嗰度就即係成個人咁樣升出嚟咯，升上嚟咯，成個升上嚟，升上嚟嘅時候，我咧係睇到有個好高，我諗嗰個樓底咁九尺到啦，廣華醫院有九尺到啦，咁我見到個九尺咁高嘅。的人咧係嚟捉我媽咯，咁啊嚟捉我媽咁啊，即係但係當其時我又唔知道自己可以做啲乜嘢，咁啊我媽又即係佢知道，我媽又知道，好似我見到佢，因為其實我見到佢浮咗喺度啊嘛，跟住之後我媽又同我講話，即係 好驚啊，我好驚啊，好驚啊咁樣。 嗯哼。 咁啊，唔知點樣去做咯。其實嗰啲係叫做嗰啲叫做咩鬼差。 係、嗯、啊，鬼差。 係咪啊，鬼差？ 嗯哼。 咁啊，就即係見到佢，即係帶佢走咯。即係嗰個情況，就見到佢帶佢走。咁啊，就好唔即係為呢件事又好唔開心啦。咁啊，又唔知即係我可以做啲乜嘢可以。嗰時又唔識得講，又唔識得念南無阿彌陀佛啦，乜都唔識。咁啊，眼白白就俾佢即係拉咗我媽咪走咯。咁啊，到而家到我自己嚟講，我都覺得係一個都係一個 遺憾啦， 係 一個遺憾啦。但係都唔使遺憾嘅，因為每一個人都有定數噶嘛。咁樣就算你鬼差嚟到真係要帶佢走嘅，唔通你走去同佢講兩句，佢就唔走咩？係咪先？啊，佢就唔帶咩？啊、就算你念乜嘢都冇用噶，你念乜嘢都系等佢走得安详啲嘅啫，啊，等佢可以放下而走啫，就并非系话我念完之后啊，阿鬼差哥哥就唔带走，佢有佢嘅职责嘅都。 系因为当时见到系佢，我妈真系好惊，系真系好惊，佢系好惊嘅，咁样咁，即系唔知点样可，我即系唔知点样可以帮佢啊，咁样，即系嗰阵时嗰个 moment，即系我觉得我自己系真系无助的。 无助嘅感觉咯。 系啦，系无助嘅咁样咯。 但系你见到嗰个鬼差咧，就九尺高啦，咁样嗱，一般人见到鬼差都系形容系好高大，好高大嘅。咁但系咧就个个形容有啲唔同嘅，有啲系九尺啊，有啲又话有啲系甚至乎咧两层楼咁高都有嘅。咁啊，如果你系九尺咁计咧，就即系有阵时我哋都会用一啲篮球明星去做一个比喻啦。哇，好似成个奥尼尔咁高噶，成个米高佐敦咁高嘅，即系我哋咁样去形容。有阵时话比佢更加高啦。咁你見到呢個鬼差，除咗咁高之外，你見到係一個啊兩個，通常都一對出現嘅嘛。咁你見到係一個啊兩個啊，定係同埋佢著咩衣著咧？ 著西裝嘅。 嗯，好有型啊！著西裝。 有型㗎，係啊，即係除咗高之外，其實佢哋係我係我見到一個嘅啫。其實我見到一個，因為其實好老實啦，嗰陣時我啲眼淚都點解啪啪啪啪咁飛咗出嚟嘅。其實我見到係一個咧，就喺即係喺，因為我媽嗰張牀咧就係。咁樣向住個門口嘅，我已經見到嗰、那個，即係我媽飄上嚟嘅時候，其實我已經見到嗰個鬼差係入嚟，就即係伸手去捉佢噶啦。跟住我媽其實係即係望係就望住我哋咯，佢就係望住咗我哋咁樣咯。但係我見到佢嘅係，我見到係一個。但是之後我追住出去的時候，我不知道那個是不是叫第二個定係咩，因為我覺得佢 exactly 係一樣，我都不知道他哋究竟是一個兩個。不過就係可以話俾聽，佢哋係著西裝嘅，係著黑色西裝嘅， 係 啦， 西裝成套整齊， 整齊嘅， 有打呔，白恤衫。 我又不覺得是白恤衫喎。 係。就係見到隻西裝褸， 西裝嘅，但係裏邊都係灰灰，即係灰灰地咁。我唔覺得有好明顯入面白色嘅恤衫喺度咯。咁咯。 你咁樣樣你見唔見到嘅？ 樣我真係見唔到。 係。 不過就係有五官嘅，但係 exactly 個樣係咩？我真係答你唔到。係。 髮型咧？有冇頭髮嘅？ 有頭髮嘅，有頭髮嘅，係好似個人，真係好似個人咁樣嘅。 只不過高大，特別高大嘅人啦。 係啦，係啦，係啦。 放大版啦，張人。 係啦，即係你話，但係你話好話俾你聽，咁佢個樣係咩嘢？我講唔到。 係咪真係時代進步咧？而家上嚟嗰啲就唔係牛頭馬面咁嘅樣嘅，即係個個上親嚟咧都係著西裝，可能留下即係留下或者下低咧嗰啲啲公務員咧。下低公務員都是有整齊的一個制服啦，著曬西裝啦，資科咁樣啊，好有型啦啊！咁啊，你見到佢帶你媽媽走，你媽媽當時係升起咗出嚟啦。你見到佢點啊？但係一手捉佢啊！咁你捉佢嘅時候，佢升起係平噶嘛？你見到佢捉佢，佢係落翻地啊，兩隻腳行啦，你媽媽定係佢夾佢行定係點樣咧？ 唔係，佢係咁樣拖佢攞隻手捉翻住佢嘅時候咧，我媽咪已經係即係。捉佢嘅時候，我媽咪已經係直翻噶啦。咁但係咧，佢哋兩個咧係唔係行出去嘅，係飄出去嘅，係真係飄出去嘅。 係。 咁你媽咪拼落去度咪好矮細咯？ 好細粒噶啦，因為我媽咪本身已經細粒。 但佢冇搭住你媽咪嘅，你媽咪自動跟佢嘅。 我媽佢拖住咗我媽咪隻手。 我拖住嘅，就唔係話即係唔似一種拘捕咁樣嘅。 唔會。 喂，拖咁啊！你媽媽可能要舉高手嚟，好似大人拖細路咁樣噶咯。 唔係，佢係拖住咗。我媽係高啲嘅，我媽係再高啲。 即係再升高啲。係 啦，再升高啲。 再升高啲。 係啦。 跟住佢隻手係拖點啊？人哋拍拖咁樣拖定係點樣拖？ 咁拖住隻手，就咁拖住佢隻手咁樣拖。 即係好似人哋拍拖 咁。 係 啊係啊係，咁就咁夾拖住出去。 哦，咁你睇到你媽咪你話當時你媽咪梗係好唔想啦，但係你見到你媽咪跟你行都係好自愿咁樣。 我覺得冇得唔自愿，因為我見到我媽係冇辦法令點樣講啊，只不過就係我見到佢升上嚟嗰一刻，因為佢同我個eye level 係一樣噶嘛，即係我媽見到佢見到佢，我就見到佢好驚。跟住之後，我已經即係未曾反應得到嘅時候，嗰、那個已經拖住咗佢走啦，已經拖佢咁樣行出去咯。咁冇，我覺得佢都冇得反抗噶啦。 佢向咩位置走啊？ 向大門走。 向大門走。 向大門走。 點樣消失嘅咧？ 咁啊，跟住出去啦，跟住之後我就追出去啦。追出去嘅時候咧，佢一路咁一路去到個房門，去到嗰個大堂嘅時候，佢已經係冇咗噶啦。 因為即係逐漸咁消失。 係啦，因為我媽咪係喺最尾嗰個病房噶嘛。最尾個病房，我出去嘅時候，咁我一路咁追出去，一路咁飄出去嘅時候，已經去到嗰、那個大門，即係出邊個 lobby 嘅時候，佢哋已經係消失咗噶啦，冇咗噶啦。 當時有幾多家屬喺度？ 我啲家姐啊，我啲舅父啊，全部都喺度。 淨係得你夠見到啊？ 係啊，我見到。 你見到有冇將情景話翻俾佢哋聽？ 冇，我唔敢。到而家我呢件事我都唔敢講。 係，咁我冇係唔敢講嘅。咁樣好正常，生老病死啊呢樣嘢就係一個叫做人生必經階段啦。 因為我家姐佢個都知道我睇到噶嘛，佢哋都問咗我好多次嘅。 係 問咗我好多次，我好多次到而家我都唔會講翻究竟即係醫院嘅情況啊，或同埋喺嗰個即係佢出殯嘅時候，我見到佢咩情況啊咁樣，我都冇講到，因為即係。我不想 講。很多時候有時候我們請嘉賓上來，之前也請過Mill 上來講過，他都說他爸爸臨終的時候的情況，他自己都他講講下都哭的，因為都提到自己親人，有時候我們講一些靈異故事裡面都會有一些牽涉到一些感情在這裡的，因為有時候有自己親人在內的時候就這個故事呢很深深體會到一些生離死別呢對於家人那種樣的感情呢這樣不要再想那麼多了我也很多謝你跟我一年做了兩集節目就還有Kami 多謝你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多謝各位收看。